一开心嘅心情咧，每日听完风骚快人咧，希望每一个孩子都令你咁开心嘅。 你谂乜嘢啊？ 系谂乜嘢？ 若有所失咁样喎个样。 No， 唔系若有所失。 哦，系乜嘢咧？用四字嚟。哦，沉思。 系啊，思考人生样。 哦， 就系咁啦。 人生系咩嘢回事咧？系 做紧节目就唔好思考啦。 思考节目嘢喎。 哦，系咩？ 系啊。 你嘅人生就系你嘅节目啊。 系啊。 讲得好好。 好伟大啊！好伟大啊！好犀利。 节目就系我人生。 我都觉得你系。 系啊。 系你 系 好勤力嘅。 一分一秒都唔会浪费。 非常好，非常好。 做电台咧，有时咧，即系任何时间咧，你啊谂紧嘢啦，或者你见紧一啲嘢咧，其实都系一种做节目嘅素材嚟嘅。 系，但系唔好做自己嘢咯。 系啊。你唔系话我啊？ 我系话紧你。你而家先夹到啊？ 系啊，真蠢啊！ 哎呀，放过你啊！ 真蠢啊！ 你自己啲嘢啊，晏昼先 讲 啦。 直击， 喂， 撕咗佢啦，张嘢仲喺度写。 我真系最听你话噶啦，有乜所谓啫？我记到 我话得你啱啊嘛， 系啊， 系咪啊？唔啱嘅你要反抗。 系啊，不过咁大个人啊，你都唔好同我嚟呢套啦。 系咪啊？系啦，你自己都应该识做啦，乖啦，咁就集中精神。 集中精神，我有时候啲真系要集中精神嘅，因为咧发生喺世界各地嘅嘢咧，其实等于发生喺我哋身上 啊。 因为呢个地球村嘛，大家好难会即系独善其身啦。 大家都方失失 啦， 系咪？ 成日系啊，方失失。 呢个好 方失失系形容词啦，方失失咧亦都系一个失一个名词嚟嘅，即系话藏失或者系叫木失咁样样。新闻咧而家开始提及嘅频率越嚟越多啦，因为惊乜嘢咧？因为最初我记得讲呢单新闻嘅时候咧，喺法国，跟住到英国啦，我都问过啲英国嘅朋友，系啊，英国我哋而家出街咧都要带一啲叫防虫剂或者即系嗰啲， 咁惊啊！ 迷你，因为佢一见到喷咗佢先好过，因为你要翻屋企噶嘛，同埋嗰边天气冻啊嘛。 即系佢对你嘅健康冇问题，但系你而家周身痕。喂，你拗嚟拗去系嘛，即系就有问题咯。 同埋因为佢系好难根治嘅，所以你宁愿即刻正法就好过，即系迟啲翻屋企先算。 但系你讲得啱，其实我哋都有试过嘅，就系木虱嘅问题啦，有虱为患咯。 我早一两年咧，我妈妈张床咧就系有木虱，冇办法。 其实都分唔到啊，嗬，床虱、木虱或者系有啲 嗰啲虱细 细粒嗰啲跳嚟跳去嗰啲， 系咪啊？ 即系呢啲都系难搞。 我记得咧，真系我医生咧买咗个超强力嘅热嘅风筒，佢唔系即系吹头发， 搵嚟杀虱。 系啊， 揾熱力係冇錯， 謝。 而家啲專家已經開始出嚟講嘢啦，大家留意到 啦，有方法啦。 同埋我諗相信嘅就係滅蟲專家都應該呢排好忙， 諗下諗下， 甚至乎好多人應該打電話問下，即係我屋企可唔可以嚟滅一滅蟲或者滅一滅蟲咧？咁樣其實都好嘅，做定。 你唔杜絕佢咧，真係哇禍患無窮。 知啊，同埋嗰啲繁殖力又快， 因為你早啲諗定辦法就好過發生咗啦，你先諗辦法。 永遠都係啊，係咪？等於我哋中醫都。是治未病的未发生之前的话这个是一个非常之好的一个哲学来的是不是 我看新闻说韩国那些人现在怎样呢出街第一件长袖衫再加件风褛有时候可能还戴口罩即有点而回到这个疫情时那些因为他很怕那些床室跳上身 的 是啊 在巴士又不敢坐你又真的很难过 戏院又不敢去看因为怕坐下那些凳不知道会不会又带回家 特别涌那些 是啦那些滅蟲专家都讲了几样东西我想想系，叮一声咁，大家谂下你谂定啦。即系虽然大家而家暂可能未需要面对啲问题。第一，佢话如果吸尘咧，我想问你哋，你吸尘咧，你系咪净系吸地下噶？ 系啊， 系啊。 佢而家就话啦，你吸埋啲窗帘啊，即系一啲可能会有藏室嘅地方。咁但系咧，你个吸尘机里边咧，即系装污糟嘢嗰度喷咗入去嗰度咧，系要喷啲杀虫剂或者即系啲能够杀到佢哋嘅嘢。咁一吸，如果吸咗入去之后， 就喺里面嗰度就灭绝佢， 灭绝佢喺佢一吸咗落去。咁咯，第一，第二咧就系你哋屋企有冇啲喷蒸汽嘅嘢噶？ 有蒸汽烫到咯， 因为咧床室系惊高温嘅，咁你可以将你嗰个喷蒸汽嘅东西咧，烫到又好，乜都好啦，系喷一啲衫或者即系你怀疑佢有床室嘅地方，咁就喷，咁用呢一样嘢咧嚟到杀咗佢， 杜绝佢。 唔系你有冇都做一次啊？我觉得系嘛， 冇 坏啫，唔系我嘅意思系。 你有冇都好嘅话，可能唔系藏身，可能我唔知系啲咩。 啊、 有时你间唔间中会唔会系咁样？譬如可能有条裤你好耐冇着，你唔知点解会攞出嚟着嘅时候咧，就 系 有啲腰啊， 好似好痕咁啊， 有啲阴湿位啊，佢无端端就我有粒扑咁样。我成日怀疑，唔系，即系其实佢咬咗你嘅，咁、 哦 okay、 就有一粒咁样就红咗嘅。我有时会咁样咯，因为你真系屋企太多衫，同埋咧香港真系比较湿啊，有时尤其是系春天咧，嗰啲衫真系。你點樣都好嘅話，佢一定係有一陣噏味，同埋唔知點解會，你會梗係覺得拎起手係濕濕立立咁樣嘅，所以我覺得係會有呢個咁嘅情況。既然係咁嘅話，咪大家都係唔係好難啫嘛？呢啲嘢 唔難，自己靠自己嗰啲先咯。 冇錯， 好啦，咁啊，專家話第三個方法就係任何衫洗之前，我諗你而家都用凍水，用如果用洗衣機都用凍水洗噶啦，係咪 凍水 唔會用熱水噶啦，雖然佢有啲人熱水，唔係巴唔巴閉。佢而家你洗之前最好咧，將你嗰啲衫揾熱水浸咗先。浸咗先摆落去洗，咁如果佢真係咁唔好有係啦，咁可以将呢啲室呢殺晒先。 即係总之佢就係驚熱囉。 係 咪你蒸汽又係 落啲滚水落去。 係啦係呀。 落咗佢先。落少佢先。 做多一功夫。 好啊。千祈唔好俾佢嚟到你嘅地方。如果一嚟咗之后呢 哎惨 就好难搞㗎。 不可以俾佢即系移民去我身体上边。 我谂大家都做好一步啦，因为我觉得就系你经过咗三年嘅 Covid 之后，我大家都唔想再有呢啲咁嘅嘢，令到我哋嘅世界又再停顿系嘛？嗱、坦白讲，你唔好话唔关你事，我觉得而家呢个世界咧系不能独善其身噶啦，因为大家嘅交通非常之频繁，佢唔系想嘅，咁但系嘅就系佢嚟嘅人也好，佢嘅行李也好嘅就佢你睇唔到嘅嘢嘅话，佢黐住喺嗰度，佢带咗嚟，大家都。唔想嘅，咁就做好啲咯。 仲有啊，如果你海外邮购嗰啲咧，分分钟嗰啲卡通纸盒啊， 都系 都有机会。 系 啊，佢日日都 收 嘅。 系啊， 系啊，座头啊嘛，我知啊， 你都听唔少啦。 系啊， 你最大 嗰个其实你有冇出粮俾阿叔？ 我都觉得你应该咯， 一次啫， 一次。 你咁系每日一次至少， 唔系每日。 我嘅大啊！ 等阵，我收证。 我一日录过一次噶。我录过一次，佢喺度讲，我要讲紧乜嘢咧？咁我就喺度叫人哋，你摆喺座头啦，我而家翻紧工啊！你系咪日日都听一次？ 冇错，嗱，仲有日头就一次， 冇错。 下昼咧， 我唔敢讲。 傍晚， 我听唔到嘅时候。 夜晚， 唔系呢啲有冇留意嘅？真系嘅，邮包都有呢个 危机， 梗系有啦，梗系有啦。你都唔知佢喺边度寄出噶嘛？ 我仲记得疫情最高峰嘅时候咧，任何嘅包裹咧都唔敢呢个屋住啊，系喺门口先喷咗。一轮嘢，然后连嗰啲包装纸都最好唔好带屋啦。你记唔记得嗰阵时咧？大家 我冇买噶， 我冇啊，系啊， 疫情 几 开始 喺出边拆晒， 真系冇 抌咗啲纸，净系拎嗰个包嘅。我同你讲，可能真系会有啲人一松懈咗都唔掂嘅。咁你都讲得啱嘅， 嗯，咁咪再揸紧啲呢一方面嘅卫生咯，即系呢个一个卫生嘅问题，系咪？ 冇错， 我哋通常都会系咁噶啦。而家已经唔记得晒啦，翻屋企洗手啊，除晒啲衫喺摆喺门口啊，喷下佢啊。咁你而家呢个时候？你咪做翻咯，系咪？ 哎呀，我好耐冇洗手添， 系咪啊？你做过啲咩嚟？咁你个手真系比较污糟啲嘅，做咗咁多啲肮脏嘅， 唔好净系唔洗，其他地方都洗洗。 She may be the face I can't forget, a trace of pleasure or regret, maybe my treasure or the price I have to pay. She may beSong the summer sings, maybe the chill the autumn brings, maybe 100 different things within the measure of a day. She may be the beauty or the beast, maybe the famine or the feast, may turn each day.My dreams, a smile reflected in a stream. She may not be what she may seem inside her shell. good and so bright. No one's allowed to see them when they cry. She may be the love that cannot hope to last, may come to me from shadows of the past that I remember till the day. Take her laughter and her tears and make them all my souvenirs. For where she goes, I've got to be. The meaning of my life is she. She 是呢首歌名 Elvis Costello 的呢首经典情歌。衷心多谢每一位咧听住风骚快人嘅朋友。最近咧收到一位 Maggie 啊，话俾我听咧，有一个星期六，有一个星期六咧，平时日日都听嘅。佢话每天等待十点钟，有一个星期六，佢由朝头早听重温，听咗五日嘅节目，即系嗰日听咗15个钟头嘅风骚快嘅，就系嗰日。 今日参加比赛，风骚马拉松， 风骚重温比赛，重温。喂，呢个比赛， 呢个 有得谂啊，有得谂啊， 跑马拉松先至会咁 嘅，一日重温15个钟。 系， 好，多谢晒。十点半先睇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内地十月消费物价相隔两个月再度录得负增长。国家统计局公布，十月内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按年跌0.2%，差过市场预期的收缩0.1%，九月就录得零增长。另外，十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按年跌2.6%，跌幅较九月轻微扩大0.1%。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年头十个月共收到超过180,000份输入人才计划申请，当中超过100,000份已获批，其中高才通计划收到55,000份申请，超过43,000宗已获批。李家超出席香港高才通人才服务协会创立典礼致辞时话，各项吸引人才的计划反应理想，超出預期，今年以來已經有70,000名人才來港，遠超過每年35,000人來港的目標。他說成績令人鼓舞，充分反映香港在吸引全球人才方面有高強的國際吸引力和競爭力。中大今日起一連3日舉行畢業禮，在畢業禮舉行前夕，中大校長段崇智和常務副校長陳金良昨日去信學生，強調頒授學位典禮是莊嚴而隆重的場合，謹記合力確保大會在安全、愉悅、相互尊重的環境下進行，大學絕不容許任何干擾大會秩序的行為，包括在林蔭大道和校園各處進行的慶祝活動。中大已經在8月更新本科生手冊，當中列出的學生行為守則，要求中大學生應當成為守法公民，遵循中大的條例、政策和程序。中大強調，所有入讀中大的學生需要確認樂意遵循並受其約束。中大發言人回覆查詢時說，若果學生違反行為守則，大學將按照現行適用的政策和程序處理。應美國財長耶倫邀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中美經貿中方牽頭人何立峰啟程前往三藩市對美國進行訪問。內地微博 玉渊谈天撰文话，何立峰访美有利于加强中美两国在经济领域的合作，中方要求美方必须重视中方关切，这些关切需要美方高度重视，并拿出实际行动回应。文长话，无论是脱欧定是去风险，实质都是脱欧断链，将中国排除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之外，进而迟滞甚至中断中国的发展进程，但它的实质结果是加深了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经济联系，搞脱欧断链阻挡不了中国的发展进程。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大致多云，风势颇大，下周初气温逐步下降至20度左右，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 8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524点，跌43点，成交金额28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56点，跌系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046点，跌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06蚊，跌2.4；小米集团16.56，升4.2。中国平安38.05，跌4.5；盈富基金17.64，跌1仙；恒生中国企业61.06，跌1毫；融创中国2.25，跌4仙；理想汽车152.8，升3.5；友邦保险69.9，升4.5；阿里巴巴82蚊，跌5毫；美团115蚊，冇升跌。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11，日元150.91，瑞士法郎0.9，加元1.379，人民幣7.281，英磅對美元1.229，歐元對美元1.072，歐元對美元0.641，新西蘭元對美元0.592。日经平均指數報32454点，升288点。港金报18180蚊，跌1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1.65美元，卖出195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就慢车，西环的城西道去回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都是车多缓慢。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繁忙，在新界啦，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就接近屯门骑瑞学校。另外啦，码头角的鹿鸣街较早前由于有水管急修需要封路的，现在水管紧急维修就已经完成了。鹿鸣街近住木厂街一带现在封路重开，鹿鸣街近住木厂街的唯一行车线封路重开。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尖山隧道出口沙田、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昂船洲大桥九号码头方向尖沙咀、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和二号干线石门桥马鞍山。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国 剧八三零公诉迪丽二巴同大维领衔主演。 校园非法网络借贷嘅源头，保释咗之后再受到利益诱惑去犯罪，今次究竟又系咩嘅欺骗手法呢？ 你以为我真系嚟呢度做善事啊？白白送啲嘢俾嗰啲公公婆婆啊？老实同你讲啦，而家佢哋非常需要网络账号。 国剧八三零公诉，逢星期一至晚8:35，港台电视31。 爱国爱港，有才能。有志服务社区的人，可以令社区变得更美好、更完善。今届区议会一般选举会在12月10日举行，大家记得带埋身份证来投票，选出你心目中的理想人选，一起建造一个更和谐、更美好的社区。1210区选齐投票，共建美好社区。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克勤。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呢，最重要是有工作，有得玩，有生活，有得食，有得瞓。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呢，那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晏昼一点，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主持的《风骚快活人》啦。 所有快活人嚇，喺呢個網上面咧，經常有啲人咧分享下自己嘅遭遇啊、故事啊，第一問啊人哋有冇即係可以指點迷津啊，或者有冇教下我點咧咁樣。有啲人希望第一安慰佢啦。咁內地有個人咧就擺咗自己一張相啊，咁點解擺張相咧？佢話：唉，原來而家啲老闆咧請人咧睇樣嘅咁樣。咁首先咧講下佢自己覺得自己嘅樣係點樣啦。 男士， 男士嚟嘅。咁佢樣咧係好方角嘅，你記得邊個八兩金㗎啦？即係類似嗰啲咁嘅面型， 正方形面。 国字面 电视框咁咯，即系即系一个 square 咁啦。咁咧佢就第一咁讲啦，第二佢直情有一啲建工嘅时候，个样就话：哇，吓呢个样咁，我谂我要谂谂先啦。咁嘅样，即系有啲人直情讲埋出嚟添。 因为佢个国字面 啊， 因为 佢 个样， 因为佢样啦，或者 唔关国字面事系咪？ 系啦。咁跟住咧，啲网民嘅反应就系话。冇理由嘅，佢今日講多一句，我請去咗10公司，都係話我即係因為我樣而唔請我咁樣。但啲網民又唔係好， 嗰份咩工？對唔住，需唔需要樣啊？ 係啊， 佢又冇講，我諗都係啲勞動性嘅工作， 係啊， 咁都係啲勞動性嘅工作。 有破綻咯， 係啊，係 咪先？ 點解人哋會話俾你聽？我就話你因為你個樣嘅話，我唔請你啊。 陳生，因為你個樣，所以我哋唔請你。 係啊，你有冇試過啊？ 我今日睇到呢个新闻，因为面型而冇，我讲啱先。点解我讲呢个新闻？其实我都系想问你有冇试过？即系其实佢讲快咗我一步，因为佢又话因面型而 杀你。 因为我觉得三个里面嘅话，你最有资格讲，我都有， 最强， 我都有，你讲先。 最强， 我第二。 两位做细咩？ 唔系啊，你话俾我听冇，咁即是话其实呢一间公司真系唔要得咯，啱唔啱啊？是不是 因為 首先我覺得是很難討論的，我不知道究竟他現在見過一份工需不需要樣子。如果你說是一個 receptionist 的話，他要選他的樣子的話很應該，或者他就是做 sales 的，其實個樣子也很重要， 特別是名牌那些， 是啊，真的選過的， 我知道 也都很應該啊， 正常 是不是，人選你選人， 雖然 reception 我想就機會低一點，很少男仔做，但如果你說 sales 呢，男仔都要咁緊張咩？即係對 你 樣貌， 你話咧？你話咧？你去買嘅時候嘅話，你會去揾邊個？ 冇錯，兩種 sales 都要，譬如話零售嗰啲啦，喺個 counter 嗰啲啦，又或者係譬如話廣告公司啊，咩公司，你要出去見客都要試試正。 要㗎，要㗎。我諗佢會揀樣，亦都要揀到你嘅就係你講嘢， 係 啦，識得氹人講嘢嘅， 係 嘅。你啲靚嗰啲佢會請咗，但係好快就會炒。因為我試過咧，就有一位朋友。佢咧真係好靚仔嘅，係啊！佢要去做呢一個 sales 嘅時候咧，係先請，請完之後嘅話，因為佢唔識講嘢嘅，佢、 哦、 就碌碌咁企喺度，咁、哦、人哋問佢啲嘢啊，或者係想叫佢介紹啲嘢，佢完全唔識，佢自己都冇癮嘅，到最尾好快佢就走啦， 係、 啊， 即係得個樣。 但係公司嘅就係因為佢個樣係講到明嘅。 系啊，你摆喺度嘅话咧，啲人会卖你嘅，冇错，啲人遮会卖你嘅，系啊，问下你买条胎，跟住就诶 诶，帮我衬下， 系 啊，我老公差唔多高啊， 对啊， 我成日都系咁样样，去嗰啲阿哥哥咁样卖你咁样 嘅，梗系啦，你咁靓仔， 唔好咁讲， 你都未答头先， 唔好讲啲唔真心嘅嘢， 嗱你谂下， 你唔好话我话你啊，系咪啊？ 我抵话， 系咯，头先你又问人条咁嘅问题，之后跟住又话你咁靓仔， 唔系 唔 系，我问你问噶头先， 你话我讲得快过你一句 啊！重温都得， 咁快重温， 咪咯？你讲， 真系未试过。嗯、你谂下，连嗰阵时个连锁店都揾我落去 化 妆部， 嗯， 系啊， 好奇怪，好少诡异，我觉得。 嗰阵时嘅真系诡异，因为嗰阵时咧，我真系好瘦嘅，我都觉得嗰阵时系好肉酸嘅，即系自己系啊，唔系话自己批评自己乜嘢嘢，系 咪自己可以批评自己？ 又即系总之好瘦削啊， 系，总之唔啱摆喺嗰啲化妆 counter 啦， 皮肤又唔好 咧， 又 你自己唔出声， 因为嗰个位系示范单位嚟噶嘛，你应该企喺度化到靓。 你 点 解自己唔出声咧？你都觉得唔舒服噶，系咪？有冇人埋嚟问你嘅就系、是、诶，请问咧， 淡 妆哥，有冇人揾你啊？ 对唔住，其实我未够班去埋 counter， 我只不过喺嗰度咧，系啊，执货啊，补货。 咁其实你唔系做化妆嘅，咩、 啊？ 其实化妆部。 又或者去阿太太啊排队啊去嗰边啦，或者 咁 攞个揽俾 你 啊， 咁 你 唔 即系我去化妆部嗰度帮手啫， 隶属化妆部啫。 嗰、那个经理就意思其实好好嘅，你学下化妆嗰啲嘢啦咁样。嗯系啊，咁我要落去 嘥你时间啦，嘥大家时间，你点会学嗰啲化妆嘅嘢？你都系唔得嘅。但系我真系好想认识你个老师， 李小姐啊。其实你可唔可以俾啲鼓励嘅说话我咧？ 唔可能噶，因为我作为一个 其实佢冇贬低你，不过啱嘅人摆啱嘅位啊嘛，唔 系 话 呢 个 事 实， 呢个事实 系咪？ 咁嘢唔啱 系啦。So far我就真系未试过，因为我样就请啊或者唔请嘅，系啊，主要系其实因为睇我嘅内涵咯，佢哋睇到 你好难睇你嘅，系一定要睇内涵嘅。 系啊， 咪有时有啲人你嘅强项系喺嗰啲位度啊嘛。 系啊，等阵佢笑得好衰啊！ 喂，笑有分好定衰咁 啊？呢样嘢我又帮佢，系 佢喺度， 你又唔可以。要 笑又话我笑得衰， 佢系 系啊，因为个矛头唔喺佢度啊嘛，系啊，咁佢就一定会好开心嘅，系 啊， 就系咁样咯， 明啊明啊，真系咁，系真系未试过， 系，所以其实我又会觉得呢一位朋友，我又会唔知道你系乜嘢行业啊，所以其实如果你话啊个老板已经同你讲到明嘅就系话，因为你个样我唔请你嘅话咧，咁我就觉得可能你真系你都拣错工啊， 系啊， 系 咪 啊？唔 好做嗰啲工咯， 咪唔做咯，嗰啲嘅就係唔係揀羊嘅工咯，大把啫，係咪？ 佢覺得自己好有能力，冇所謂 嘅咯。有能力嘅人係一定會有千里馬遇上白浪嘅，唔需要擔心。 好似我都遇上啦。 但係你要好清楚知道自己嘅強項喺邊度，但係就唔好去介意你自己冇嘅嘢咯。唔係㗎，好公道㗎，我覺得。 我真係係同意。 我真 係 見好多㗎，係好靚啊，但係佢冇腦啊。 呢度發揮唔到，咪去第二度。 係啊，咁你咪用一啲嘅就係天賦俾你嘅嘢。去將佢發揮得更好咯， 講得好。咁我哋對呢啲唔靚仔嘅有啲強心針啦。 你唔好嚟呢套啦。 我哋三個就係好好嘅一個示範啦。係 啊，冇錯 啦， 係啊。 我哋咪做啲唔係見人嘅，所以我哋咪匿個麥後邊咯，咪一樣可以。 不過其實我以前覺得自己唔係太差嘅。我以前啊，好多 你而家都覺得 好難講，係你而家都覺得嘅，我覺得其實佢潛藏佢暗爽嘅， 佢成日照鏡啊，睇個角度啊， 或者佢即係做 push up 嘅時候，我諗佢都覺得佢自己靚仔。其實應該咁樣講，每一個人都覺得自己靚嘅。 我真係唔覺自己靚，我真係嘅唔靚。 你可唔可以？ 咁你如果形容自己，你形容自己咁，你點形容？ 怪 个样，个样，个 样啊！只能够话唔丑样咯，但唔靓真系唔靓，呢个系事实，冇计啊！ 唔系美丑咧，冇得讲噶，美丑系好个人噶，系嘛？又或者佢就系中意唔中意，好个人噶，冇得讲噶，你唔好同我拗啊！你觉得佢靓就靓，你觉得佢唔靓唔靓，咁我觉得冇得 几靓 嘅标准啊，因为 冇铺拍或者几唔靓嘅，可能都有拍拖，即系咁样， 又或者佢就喺世界各地嘅话，你都有唔同嘅美丑。 嘅標準啦，你邊度能夠可以就係 fit 到所有嘅人佢個睇法啫，啱唔啱啊？ 我試下第二度發展轉翻幕前先，又知你 唔使啦，唔好嘥時間啦。我諗你呢一樣嘢有世界性嘅。 Global 啦，原來已經，哎呀， 地球星，地球星， 原來真係地球 星，係世界嘅一啲，即係 天下醜樣一樣醜，係天下醜樣一樣醜， 再去比較嘅啦，你知唔知？好難 過，我唔信，係都要揾到出嚟， 我祝你成功， 翻嚟話俾我哋聽嚇，揾到就。 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追梦。人生总是需要追求梦想，有梦最美。人的生活之中有很多不愉快的事物，但如果你拥有梦想，人生就会好过很多了。文章中这个作者，他预计要某个地方演讲，就搭火车，怎知迟了，五点个火车就走咗啦，点算呢？当时佢有个念头闪过，就系、是、不如我去追佢啦。佢就喺呢个的士站同个的士司机话：唔该追嗰个火车啊！连续三个司机都摇摇头话：唔系，冇搞错啊！我哋路面交通点追啊？追唔到噶啦！正当佢准备放弃嘅时候，有一架的士停咗落嚟，司机就问：做咩啊？点解佢哋唔车你嘅？他苦笑一下，将个理由话俾个司机听，最后话算啦，你哋都系追唔到噶啦。但个司机笑一笑话唔好，试下嚟上车，我车你。 跟住佢就氹朋友一路追住架火车，希望喺下一站之前赶得到。喺呢个的士上边，呢、這个乘客留意到，咦，有一个玩具，自己都有。呢、這个玩具系乜嘢呢？个司机跟住笑一笑话：，诶、欸，你都留意到啊？呢、這个叫星空投影机，熄咗眼灯咧，瞓喺床上面就睇到星星噶啦。我仔三岁，我本来买嚟送俾我仔嘅，但我老婆话：，诶、欸，咁唔实际嘅呢啲嘢，买嚟做乜嘢啊？佢都唔识欣赏，攞翻去换啦。个司机苦笑话：，你谂下，其实瞓觉前熄咗灯，漫天嘅繁星喺你眼前闪现，更重要嘅系天上星星嘅排列组合一模一样。而家系冬天，唔使出去好冻好冻嘅地方，就可以睇到猎户座啊、双子座啊、银河啊，咁几好啊！不过对于一个细路仔，仲要系三岁，呢、這个礼物可能真系太过贵重啦。司机再笑一笑话：，诶、哎，我老婆话再拎翻嚟啊，杀咗你咁样。所以我而家唔知点算啦。不过我个人就不切实际噶啦。细个时候，人哋老老实实做功课，我就走咗去玩，去捉鱼啊，捉蜻蜓。长大之后，人哋踏踏实实揾工作，我就喺旅行，追求自己嘅梦想。到而家40岁咯，咪又揸下的士，每日生活追住跑，追咗一辈子嘅嘢，而家两手空空。讲完之后，自己喺度自嘲咁大笑。跟住呢个乘客又问：咁点啊？而家呢个玩具又唔用得，又唔拎得翻去？唔知啊，乘客就话啦，好啦，我帮你买咗佢啦。其实佢自己屋企已经有噶啦，不过可能因为好佩服呢个司机对自己梦想嘅追求，就索性帮佢买咗佢啦。最后佢哋竟然追到嗰班火车，仲早咗几分钟到。翻到屋企之后，呢、這个乘客咧将呢个星空投影机重新包装，攞住个司机嘅卡片填咗，寄翻俾佢。上面仲写咗封信话：希望你嘅仔仔第时都有你嘅能力，继续去追火车啦，追星星，追梦想，追一切可能不可能的东西。但系如果唔追，又点知道人生有咗佢就更美丽，佢叫做美梦。 明知虚幻缥缈，一切匆匆，却为何？ 日十一点钟之后咧，我哋嘅爱好系列就系一首陪你入睡嘅歌曲。 头先佢已经播咗我其中一只。 啊，真系噶，真系噶。 头先喺度 Q 嘅时候，我已经听到，不过算唔紧要，我大把货， 系咪呢只？ 我有货，美梦啊嘛。 哦。 啊因为我喜意听一些这么旧的怀旧的歌呢、啊、你找来听呢。 睡觉真的很正。 这些是不是很正是、啊、很舒服的还有、啊、你很熟悉的歌。不要紧、啊、大把服不要紧。阿伟我一阵间又来了。等我。 你准备落闸。 喂即是走。 好听好听好听。喂要几憎一个人才会做这件事呢英国伦敦有些人行下街呢见了一个电子的广告牌即是在路上面。有一个女仔咧，就系闹男朋友，将佢一啲嘅不好的行为咧闹晒出嚟。其实最主要就话佢出轨啊，即系男嘅出轨啊。咁佢话：哎呀，同你几年嘅感情一毛啦，唉，你个衰人啊！咁就登咗出嚟咧，啲人喺度影相啊、打卡啊、花生啊， 即系登咗喺嗰个户外广告牌。 户外嘅电子俾钱嘅， 但系佢都唔知系边个打边个。 佢写埋佢全名咯，譬如陈大文咁啊。咁係嘅，你可能有同樣同名同姓，可能有同名同姓嘅。不過可能佢個男朋友都會覺得周身唔舒服，或者佢係男朋友嘅同事都會睇到。 男人的痛咁點啊？ 冇，我就話有時要幾憎一個人先會做到咁樣咧。始終係拍過拖啊咁樣嚇。但 你嚟啊？你會唔會啊？ 我一定唔會。即系我觉得系啊， 咁人哋会唔会咁对你 咧？唔会，因为唔想知道同佢拍过拖，唔想俾人知道，所以我 即系冇事发生啦， 唔使惊， 即系搞掂啦， 我都为 我而安心啦， 系咪先？ 系 啊，有时真系唔想噶嘛， 啊、 我唔想提啊，我同佢喺埋过一齐 啊，你有冇试过咁嘅情况啊？有噶， 有会会， 人生里面、 啊、 你一定会遇到几个渣男或者渣女 咁样， 系啊， 哇，嗰粒污点好大笪啊， 冇错。即系我试过就系，譬如可能系好快咁样同个人就叫做有拍过下拖咁样啦。咁、嗯、之后就有另外有啲人又同佢拍拖，跟住分咗手嘅时候咧，大家坐埋一齐就喺度讲紧呢一个人嘅时候咧、啊，我冇出声咯。 系、 嗯、啊，因为我心谂嘅就系话系啊，其实你上个寿命我想俾佢知啊， 系啊，费事 好羞耻， 即系断绝任何关系，冇啦冇啦，从此一刀两断， 系 啊， 系好啦，好啦喂，好啦，十一点钟听呢个新闻报告，翻嚟继续就系我哋嘅爱好系列。 Hello， 我系蔡杰啊。点样先至一个快活嘅人生呢？其实我觉得咧，煮下嘢食啊，做下运动啊，行下山啊，游下水啊，呢、这个咪就系好快活嘅人生啦。不过要真系懂得真正嘅快乐咧，就一定要听《风骚快活人》啊！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梁继章、李丽瑞、 阿马咩啊？ 马咩？ 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 好啦，爱好系列开始咗啦。咁啊，今个礼拜话题咧就是、一首陪伴你入睡嘅歌曲。每个人咧个选择都唔同嘅。首先咧，如果你入睡，我 assume 咧应该系夜晚啦吓。咁我而家夜晚作为一个嘅， 咦系晏昼。晏昼其实唔需 要啦， 我攰到咁， 系啊，晏昼陪住嘅就系重温啦。 我哋嘅讨论啫，系啦、啊，即系我哋话，如果系晏昼瞓晏觉，你好少话啊，不如听啲歌瞓、 啊。我听住重温咁就瞓觉、嗯。 有，我都试过、 啊， 有时睇电视又突然间瞌着咗。 系啊，好、啊、开心啊，好舒服。 系、 啦，咁如果夜晚听歌咧，我自己有少少嘅要求嘅，第一唔可以太嘈啦，或者太快啦咁、 啊、 样、 啊， 我会拣啲慢歌啦。我唔知你中唔中意听音乐噶，即系冇人唱嘅嚟陪住入睡噶。 有人唱嘅， 我中意有人唱， 我都有人唱， 系啦系啦， 跟住意暗意暗暗咁，你就会容易。 我中意有歌词嘅，有人唱嘅、嗯。不过我又中意一啲咧音乐比较多，而再加埋有人声嘅。咁我今日拣咗一首歌咧，因为佢真系好长嘅，本身有成七分钟、嗯，所以我就飞走咗前面少少。 冯国恩就未了情啊。七分几嘛？ 七分几？ 因为万恶淫为首， 万恶淫为首长啲。 帝女花 之香蕉。 佢咧呢个音乐咧系由音乐独奏，然之后引入嗰个叫做有人声嘅部分，系好好听嘅。歌名叫做《This Masquerade》。呢度咧，大家已经行咗两分几三分钟噶啦。咁我哋喺中间开始听起。一个好舒服嘅，好适合晚上听歌。 Are we really happy here with this lonely game we play? Looking for words to say.Searching but not finding, understanding anyway. We're lost in a masquerade. Both afraid to say we're just too far. 入睡嘅时候，一个人嘅世界，一个人嘅感觉，一个人嘅回忆。呢首歌曲好舒服，音乐好悠扬。我会作为其中一个伴我入睡嘅歌词。This masquerade。我呢个部分都系比较悠扬嘅音乐噶啦，咁我中意呢首歌，因为佢有音乐啦，有大部分嘅都系音乐啦，亦都有人声同埋啲歌好听，送俾大家。 正啊，呢个好听啊。好啦，咁我同大家都已经讲过，即系不下一次嘅，我系会中意瞓觉之前嘅话，系会拣一啲咧 podcast 嚟听嘅。但我最近咧就发现咗有一个问题嘅，就系咧好快我就瞓着，所以个 podcast 咧到我突然之间可能三四点钟要起身去方便嘅时候，佢仲喺度讲紧嘢嘅。咁我又觉得其实听嚟做乜咧？因为其实我好快就已经瞓着咗，咁所以咧其实里面嘅内容咧我又既吸收唔到，我又会 miss 咗有好多。就会浪费咗。咁我有时候我就会尝试一下嘅，就喺一啲嘅音乐嘅串流平台嗰度咧，去揾一啲佢哋嘅 playlist 啦。咁其实咧，我头先有睇过嘅，我成日会听嘅嗰个嘅就系串流平台里面咧特别多嘅，有关于要瞓觉点啊？你而家做咩打喊路啊？ 唔系啊， 哇！你个样好攰， 系我只歌，系似我只歌嚟噶。 吞翻嗰个下毛喺度。 因为头先咧，佢歌咧 好好瞓系咪？ 系啊，我进入咗一个 休眠嘅状态。你睇下你自己个样，个咖啡咁样而家。 我知啊。 系啦，嗱，咁其实系特别多嘅，例如咧就佢要拣嘅，有譬如可能咩舒压啊，仲有就系可以系睡觉神曲啊。睡眠的猫咪，深度放松的音乐，系咪好可爱啊？ 系啦， 仲有就 系 晚安了宝贝，即系呢啲全部都系佢瞓觉嘅时候或者系睡觉放松助眠嘅一啲轻音乐啦，又或者佢就系必听嘅深度睡眠嘅歌曲啦等等。亦都有好多呢啲嘅 playlist， 我有时我系会拣嚟听。 其实咧，上次 Sarah 都有同我提过呢啲嘢，身边我都有听佢讲咧，想去揾下啦。我又揾过一啲咧。我试过听你啲啦，亦都试过听一啲净系效果声，咩咧？譬如净系海浪声， 哇，好听， 净系落雨声，系都几得意嘅。但系有时听得耐，有时单调咗少少，咁都系听歌系舒服啲嘅。 冇错，咁当然啦，有时咧我就会中意听，我就哎呀，我睇下究竟佢哋嗰啲 playlist 嗰度咧，有啲英文歌啦，有广东歌啦，有国语歌啦，都可以俾你拣嘅。咁原来我睇到嘅就系话咧，喺呢一个嘅音乐串流平台里面咧，系可以票选所有嘅人会觉得嘅就系边一首歌曲陪住你瞓觉嘅系 number one， 大家又估下。英文歌嚟嘅，英文歌嚟嘅，咩俾三个？ 俾三首歌嚟。 咁不如算啦，好啊。呢一个嘅就 因为你太多啦。 我知啊，我知啊。咁你哋自己咧，有冇有一啲嘅就系你听完你就？ 我中意 Carpenters 嗰啲旧歌。 系咯，即系等于嗰种嘅 木匠乐队嘅旧歌。 你咧？ 一定系嗰啲。即系咩 ？P. Lice 系嘛 ？Elvis Presley 系啊，都系啲有少少旧少少嘅歌曲。冇错，咁其实咧呢一个平台咧就系俾大家可以选出嘅，就系话最喜欢陪伴入眠嘅歌单里面 number one 嘅歌曲就系以下我拣嘅呢一首。如果系嘅话，你今晚又试下用呢一首歌曲嘅时候，睇下可唔可以陪伴你早啲瞓觉啊 ？Ed Sheeran 嘅 Thinking Out Loud。 哇！ And I can't sweep you off of your feet. Will your mouth still remember the taste of my love? Will your eyes still smile from your cheeks? Darling, I will be loving you till we're 70. Baby, my heart could still fall as hard at 23. And I'm thinking about how people fall in love in mysterious ways. Maybe just the touch of a hand. Well, me, I fall in love with you every single day. And I just want honey, now take me into your loving arms. Kiss me under the light of a thousand stars. Place your head on my beating heart. I'm thinking now. My hair's all but gone and my memory fades, and the crowds don't remember my name. When my hands don't play the strings the same way, I know you will still love me the same. 'Cause honey, your soul could never grow. Baby, your smile's forever in my mind and memory. I'm thinking about how people fall in love in mysterious ways. And maybe it's all part of a plan. Well, I'll just keep on making the same. Sleep tight。 我谂系欣欣。 我争啲瞓着， 考佢系喂，哇！你越嚟越眼瞓喎、 啊。哇！听呢啲歌，我真系好放松晒、 啊， 我越真系进入咗一个好放松嘅状态。夜、嗯、晚咁样样听歌系真系好 好舒服噶。 尤其是而家呢啲天气、啊， 冇错啦，特别一个人嘅时候、 啊， 如果你即系屋企隔篱有人咧，你都唔可以享受呢啲咁嘅 me time、 嗯。 我啱啱个礼拜六咧，我觉得系我最近呢几年咧一个好正嘅日子。咁、 嗯、 我咪话一个人嘅，想去 东 莞，系啦、 啊，明噶，尤其是喺酒店房， 冇错啦，同埋我酒店几靓嘅，佢、 嗯、 最衰系个落地玻璃， 嗯、 落地玻璃嘅感觉咧又唔同嘅。咁、 嗯、 你知啦，你一 企喺度，大地系我脚下嗰、嗯、种。 我有遺毛巾，但我又教暗曬啲燈喎。咁就播個音樂啦，就係即係我揀咗啲好好聽嘅咧。因為其實嗰日已經好攰啦，我又睇埋嗰套電影，我諗住瞓啦，啊都係唔好瞓住啦。咁好嘅環境，抄下嗰啲櫃啦。 我明你講乜，唔捨得瞓， 唔捨得瞓， 唔捨得瞓啊，係。 冇走喎、啊，咁、但係有嗰啲好靚嘅玻璃杯，點算咧？即係冇 斟水飲咯。 唔係啊， 你唔好自己揞錢買啲 喂， 貴好多 嘅、 啊、 你 都 房水，我攞咗個玻璃茶。校友杯茶，倒咗落个倒咗个玻璃杯度，唔系你起码型啊嘛，你明唔明啊？成件事 冲淡啲咁样，有少少白烂地啊嘛，摇下个杯啊， 抌两嚿冰落去， 不冇冰啊个雪柜， 你又担心症？ 喂，你嗰个试过嗰个状态， 我 觉得真系好 正， 系 啊，成个 package 嚟嘅， 成个真到 package 嚟嘅， 系啊，冇错，你觉得自己系事业成功， 冇错， 系咪啊？周围出晒。 系啊， 日理万机， 冇错，嗰对拖鞋我都冇着，即系着拖鞋好核突噶，即系走啲 系啊系啊系啊， 咁啊赤脚， 我为咗着住个浴袍， 连浴袍都冇着， 浴袍型型的，戴个眼镜咁样， 系啊，然后就攞住个。保你茶， 我明白，我有時都會玩 以茶代酒， 係啊， 係啊，玩呢啲嘢 有， 我 有 將浴袍嘅時候，你突然之間會覺得佢就係 呢，係 啊， 係啊， 係啊，自己喺呢喺間房啫嘛， 係啊，同埋因為有落地玻璃，我成日咁，同埋高高地啦，望下邊嗰陣時咧，雖然點幾亮點。但都有啲燈啊，有啲車咁樣咧，你好係 寧靜，係 啊，即 係 話浮華大地浮華。 但係真係嘅，如果一杯細細地嘅，唔需要多，威士忌加幾嚿冰咧，嗰啲攞下攞下咧， 我知啊， 嗰啲聲音同埋啲味道咧， 但 係 冇啊，酒店或者投訴，好彩有個保璃茶包。 执翻少啲咩饮啊？ 执翻个阵， 除咗玻璃茶之外，我仲有啲咩饮啊？ 咖啡咯，咖啡我饮 咖啡唔得， 咖啡唔好啦。 系啊，咖啡属于朝头早嘅。 同埋仲有一杯嗰啲绿茶，即系佢一绿茶一系红茶。 明啊明啊， 系啊咁 啊， 我觉得保理似啲啊。 但你朝头早你喺个酒店房嗰度冲一杯咖啡， 又系 另外一啲， 我知啊。 电影先会出 现嗰阵时，早晨咧就要着翻件神褛啦，因为惊摄亲。 冇错冇错冇错，仲要揾嗰啲。嗰啲毛巾可能要包一包条颈，因为颈开始大。 系啦，死都唔好着拖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年头十个月共收到超过180,000份输入人才计划申请，当中超过110,000份已经获批。其中高才通计划收到55,000份申请，超过43,000宗已经获批。李家超出席香港高才通人才服务协会创立典礼致辞时表示，各项吸引人才的计划反应理想，超出预期，今年以来已经有70,000名人才来港，远超过每年35,000人来港的目标。他说成绩令人鼓舞，充分反映香港在吸引全球人才方面有高强的国际吸引力和竞争力，他期望协会成立可以推动来港的高端人才融入香港，顺利就业创业， 结婚、生子和置业。政府提出在不影响民生开支的前提下，未来两个财政年度会扣减各政策局和部门经常开支的1%。浸会大学会计经济及金融学系副教授麦瑞才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认为，适度削减开支可以腾出资源开展新业新的服务，是各地政府以至商界常见的做法。他说部门可以延迟一些非迫切项目，推迟填补职位空缺，或以更环保节能的方式减少一些开支，相信应付1%开支减幅会相对容易。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园景界立法会议员谢伟全说，过去政府过分依赖非经常收入，尤其是卖地收益应付开支，情况不健康。他建议研究在大型基建上运用好私人市场力量提供资金。中文大学今早举行毕业礼，校长段崇智未能出席，由处理校长陈金良代表致辞。他说中大创校60周年纪念，在这个重要年份成为校友意义非凡。他勉励毕业生无论在哪个岗位都继续同中大人携手，为社会作出更多贡献和带来更深远影响。陈金良强调，香港有背靠祖国面向世界的独特优势，肩负联系中国和全球的重要使命，期望毕业生好好利用打通内地和世界大门的锁匙，接通全球，履行社会责任，创造更好的世界。他说期望学生做好准备，尤其是把握国家发展带来的机遇。中大今年在北京、上海等6个地点建立新基地，为大学成员包括毕业生提供丰富的发展空间。随着以色列加强地面攻势，巴勒斯坦人继续逃离加沙城。以色列发言人声称，哈马斯已经失去加沙北部的控制。以军表示，过去一日有50,000名巴勒斯坦人逃离。部队再次在南北主干道开辟安全通道，持续几个钟头。另外，总理内塔尼亚胡否认的报道指，各方正讨论释放10至15名人质，包括6名美国人，换取以色列作出1至2日的人道主义暂停冲突。他指这些都是虚假谣言，重申如果哈马斯不释放人质，就不会停火。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大致多云，风势颇大。下周初气温逐步下降至20度左右。现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513点，跌55点，成交金额39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54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043点，跌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7.63跌2仙，腾讯控股305.8跌咗2.6，小米集团16.48升3.4，中国平安37.9升系跌咗6毫，恒生中国企业61.04跌1.2，阿里巴巴81.7跌8毫，友邦保险69.9升4.5。理想汽车153.1升3.8，美团114.9跌咗1毫，融创中国2.2毫2跌7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1，日元15.92， 瑞士法郎 0.9， 加元 1.379， 人民币 7.283， 英镑对美元 1.228， 欧元对美元 1.071， 澳元对美元 0.64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3。 日经平均指数报32465点，升298点。港金报18160元，跌1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8.59美元，卖出1949.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有 Tiffany 提提你，现时鲤鱼门道去九龙湾方向近茶果岭道曾经有交通意外，而家已经清理咗噶啦。重复一次，鲤鱼门道去九龙湾方向近茶果岭道有交通意外，而家已经清理咗，暂时一带车多，经过要小心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管道入口比较车多，西行过海就排到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就排到必加街。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就排到康庄道桥底。另外，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近回旋处一带比较车多。提提大家，旺角拔街有水务急修，拔街介乎洗衣街同埋花园街的唯一行车线封闭。另外，富山道有水务急修，富山道来回方向近平定道的部分行车线封闭，列车不可以由富山道往蒲岗村道方向右转入去平定道，亦都不可以由平定道右转入去富山道往蒲岗村方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沙田、南湾隧道出口九龙、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昂船洲大桥九号码头尖沙咀、二号干线石门桥马鞍山。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请多礼让巴士，等巴士可以安全地驶出巴士站。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狂飙， 故事从京海市展开的扫黑除恶行动讲起，发掘出20年前一系列陈年旧案，逐步揭开主角、刑警、案因与当地黑势力高启强多年来的黑白较量，正义一方最终又能否将犯罪集团和他背后的保护伞惩之于法？ 国剧夜场狂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第34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投票快将展开， 由11月10日开始到11月19日，登上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金曲和歌手。 今年我们可以投选的奖项包括最受欢迎十大国际金曲、至尊金曲、最受欢迎男歌手、女歌手、乐队或组合。 音乐无疆界，面向全世界。 我哋相信青年人有潜力创造更光明嘅未来，系时候发挥你哋嘅正能量。青年节 at HK 已经喺18区启动，过百项活动提供各种资源同机会，俾你爆发潜能，同时扩阔人际网络，有得玩，有嘢学，又有得着。欢迎各界团体参与举办活动，上 ufest.hk 支持青年节 at HK， 正向新世代，未来更精彩。 大家好，我是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是最风骚的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是完成了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的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是最风骚的。真的，做人最紧要就是开开心心。做过风骚快活人啊嘛。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 当晚成晚就陶醉响嗰个造型咯。陶醉响嗰个造型啊！ 保理茶，保理茶里边 咁啊，到差唔多即系开始有啲眼瞓啦。咁啊，呢首歌，我记得呢首歌嘅 MV 咧，其实就系罗嘉良嘅首歌嚟嘅。佢就着住件背心，其实又讲失恋嗰啲啦。有时你知啦，扫开啲嘢啊，好激噶嘛。咁我就因为听紧嘅时候咧，我就飞入张床度，然后咧做佢嗰啲动作，即系死人冧楼嗰啲咧，攞张被笠住个头。你有冇试过？ 即系当你自己拍 MV 啊？系啊，你有冇试过？ 我只系能够承认咧，就系譬如可能有时自己喺酒店度住房啊，呢啲咁嘅情况咧，我系会好似你咁样嘅，即系你夜晚黑嘅话系会有一啲饮品，你系会令到你自己嘅就系会觉得嘅就系，即系自己系电影里面 嘅主角。 嗰啲咁样嘅啲女仔啦，系咪？好啦，咁朝头早嘅话就饮一杯咖啡，咪呢啲啦，以及嘅就一定有背景音乐嘅， 冇错， 系啦。咁呢啲背景音乐嘅话就见仁见智啦，系咪？ 冇错。仲有最关键就系刷牙嘅时候咧，一定要围住条毛巾，上身唔好着衫。然后就撑住咁样擦擦到成口泡， 好型咁样话 你。你个肚， 佢觉得自己型噶嘛？两条咯，搏埋咯。 佢有一次条毛巾太细，我围咗上， 好似啲女仔咁。O K， 好痛啊！嗰间酒店，当晚我就系享受呢一首歌啦。 咩歌？ 仍然在痛，罗嘉良嘅。 O K。但系唔系陪你助眠，系咪？ 我听呢首歌嘅时候咧， 系 开心，系瞓， 系陪你发紧啲梦，唔属于自己嘅现实。 我知道。但错踏脚步，配给爱没法说得通，最终会三个都相同，谁可继续说穿了？是信念舞动，抱紧了，但记忆空空，已分隔，又仿佛牵动，记起某天我心悸动，同躺于一天空，却各走各路，而我偷偷喘息，呼吸都很重。同躺于一天空，最爱的你便不知道，旧有伤口仍然在痛。 重，同躺于一片空，最爱的你便不知道，旧有伤口 罗嘉良嘅呢首仍然在痛吓，咁啊，我记得嗰阵时咧，其实咧，唔知道大家中唔中意，除咗听歌之外咧，系听电台节目嘅咧，咁样样。夜晚咧有个通宵嘅节目咧，叫《轻谈浅唱不夜天》啦，咁啊，好多年嘅历史啦。咁曾经有一段时间咧，我都要主持嘅。咁对于一个夜晚呢个时间通常瞓紧人嚟讲咧，最初觉得诶、哎、好似好辛苦，但系后来当做咗之后，发咦呢、这个好 me time 啊，因为夜晚咧好即系远好能够播到自己好中意啲慢歌啊、情歌啊等等咁样。咁而喺云云嘅夜晚节目里边咧，我好中意听呢一只歌，呢只歌系一个节目嘅主题曲，因为佢有夜晚嗰种。我又讲下心事啊，跟住听下啲情歌嘅嗰种 feel 嘅，就系、是、林珊珊唱出嘅叫做《把歌谈心》。 应怎么启齿，让我向你告知，心中都载满心事。让我向你告知，心中都载满心事，在我这个意思，同样有你的影子，热情仍是渺茫的名字，追忆的影子像冷冷雨丝，风中吹散了从何时开始，我欲言仍不语，我心中充满寂寞又一次，情是满腔诚意，期望共你倾谈心事，至此一次，可不可以我的故事你愿何知，缘分每当随意，谁亦有收藏的故事，你的感觉讲多一次，我的故事偏向着失意。 唔知点解呢个歌好容易带咗一个夜晚嘅 mood 啦，由个音乐编排啦，佢嘅歌声啦，好喜欢嘅呢一首歌曲，一直节目嘅主题曲叫《把歌谈心》。 讲翻话轻谈浅唱不夜天咧，当然系好经典啦，我以前都有做过。同埋以前我记得嘅就係轻谈浅唱不夜天，其实亦都係一个非常之好嘅就係训练新 DJ 嘅一个地方。因为你夜晚黑四个钟头啊，由晏由呢个夜晚黑嘅两点钟至到朝头早嘅六点钟，其实你可以喺嗰度呢学习有好多嘢㗎、on panel 啦，揀歌啦， music flow 啦，点样去做一个 DJ 啦，係咪？同埋嗰时候唔兴话即係歌接歌㗎、我记得嘅就係话你始终即係中间你一定要讲啲嘢。所以我觉得係一个非常之好嘅训练嘅一个基地嚟嘅， 同埋咧唔好低估啊！夜晚真系好多人听噶、有啲人会夜晚跑书啦，譬如啲学生啦，失眠都有嘅。另外有啲职业司机啦，佢真系好闷噶嘛，等客嘅时候，咁就听系一个好好嘅娱乐嚟嘅。 嗯，好啦，咁其实你话即系讲开呢一样嘢咧，我觉得以前咧最好伴住你瞓觉嘅，莫过于嘅就系煲电话粥啦。 睇下讲咩啦， 肯定系谈情啦。 唔系噶，有时嗌交都嗌一晚噶 咩？嗌交两下，系啦，咁负面啫。喂，四零二会升到几多啊？唔会啦，唔会搞嗰啲啦。 你会喺嗰时候倾噶嘛？我真系好怀念嗰阵时候，你要倾个电话，仲要个电话一定喺厅。 系啊， 你大声，你又惊嘈到屋企人， 系啊， 所以呢个细细声、细细声，佢一路系咁喺度倾，有一句冇一句，听住佢把声，跟住伴你瞓觉。有冇试过嘅就系瞓醒觉嘅时候、 哦， 其实大家都未收线， 系啊，我试过， 摆咗喺个听筒就摆咗喺侧边，即系我觉得呢啲真系好正。咁又或者我就系真系夜啦，唔好再倾啦，瞓觉啦。 哦，净系摆都摆咗两分钟， 你收线先， 系啊，你系会点噶？你会唔会听到对方？收咗线先，跟住你先至会舍得收线。 系啊，但系听到佢咳一下咧，系好落寞嘅。吓、啊，原来佢真系收线， 真 系收线。 系啊，系咪、啊？即系、啊就是、我谂呢啲咁嘅回忆嘅话，而家已经大家都唔会再倾电话嘅，真系少咗好多、嗯。我觉得陪住你瞓觉嘅最好嘅就系莫过于系你爱嘅人一路同你喺度嘅，就系恋人水语，即系细细声、细细声咁喺度讲嘢，讲埋啲无聊嘢。 系啊，好无聊噶。 系啦、 啊， 跟住、啊、或者同你讲声嘅就系 good night 啦。是啊，今晚瞓好啲咯喎，唔好倾，倾咗好耐啦，妈咪会闹噶， 唔紧要啦， 跟住同你讲声唱夜 ，My love good night。 长夜一声不响，将漆黑放低。从拾起一幅相，痴痴看，痴一迷。夜静无人，想中有你，你是心中的一切。亲亲照片，轻轻说 ，My love good night。无奈始终不懂将思忆。长夜将当天一切再复提，尚未能眠，只因过往你在心宵中拥抱我，亲亲我说 My love good night。再听当天一起选的唱片，合上眼假装你在身边，然后独自随着拍子起舞，不管夜已深，但求令我终不懂将思忆放低，长夜将当天一切再复提，尚未能眠，只因过往你在心思中拥抱我，亲亲我说 My love good night。选的唱片，合上眼假装你在身边，然后独自随着拍子起舞，不管夜已深，但求令我过倦入眠。 叶倩文嘅呢首《长夜 My Love Good Night》。 哇！你啲聽呢啲歌嘅年代咧，係、我哋真係又好中意聽歌啊，或者係即係拍拖啊， 諗翻起夜深你擁抱過我， 然後又 一齊揀唱片。 我亦都試過點唱啊，打電話去嗰啲隔離台，因為有個同學做緊 DJ， 打點唱， 係 好正 死味。 但係熱戀梗係開心啦、一分手咧又係另一種，好難 受。咁你就係失眠， 我就係、是。曾经是每晚都听这一首歌先睡得着的。 哇这么惨的。 张国荣你在何地、每晚你望着、 啊、 个天花板。哇。

因为点解咧？我就唔系直接加入电台先嘅，我就系先做剧团嘅演员先嘅。咁啊，做咗两套戏之后咧，就电台揾我签约，然后先至入话剧组嘅。咁我最记得咧，第一套话剧咧，我哋一共咧系九个新嘅艺员。咁而家九个人咧，你问我，我都记唔晒啦。啊，记得嘅有边个咧？应该系洪良石啦，我啦，洪德成啦，郭剑清啦，卢国敏啦，暂时记得系呢啲吓。啊，仲有张炳强、龙宝田。总之我哋加埋咧就一共系九个人，所以我哋成日笑我哋咧系九个男艺员、女艺员咁样笑自己嘅。咁啊，第一次咧去演出咧就系参加嗰个工展会嘅话剧，我哋有个节目喺嗰度。咁我仲记得嗰个剧叫做《猫蛋》，系特登为我哋九个人而写嘅。如果讲到系演艺界嘅合作过嘅录广播剧嘅朋友咧，咁其实亦都系同事嚟嘅。咁而家仍然有工作嘅就系潘志文啦、颜国良啦、洪德成啦，吓佢哋呢几个啦。啊，咁嗰阵时咧系有阵时都会请啲好有知名度嘅人嚟帮手嘅。嗰阵时我哋录话剧咧就系分两组嘅，咁咧有一组咧就系钟伟明同埋张雪丽咧就系主角，咁啊另外一组咧就系何楚云，我唔记得佢拍边个啦。有阵时系钟志明咁样分开嘅。如果你问我比较喜欢的呢，就是那些古装的文官的话剧咯。因为做古装人很有趣的。讲的说话又不同啦。那些对白呢，我们是要译过用古装讲嘢的方式讲出来的。就不是那么白话的。即是叫民间故事咯。咁同现代那些呢，那个讲法是不同的。我们翻译剧本都不同的。其实广播剧咧就系难过喺电视台做话剧噶，因为点解咧？你个样咧就俾人睇唔到，你嘅情感咧亦都唔可以靠个样表达，完全系你讲嘢嗰啲声调啊，同埋系语气啊嚟到演绎嗰个角色嘅，所以系比较难嘅。因为我喺度成30年咧，录嘅古仔实在太多太多啦，我离开咗咁耐咧。而家你问翻我，我真系讲唔到嗰个故事个名字。不过我都系中意民间故事多啲。如果讲到当年录广播剧嘅趣事咧，可以分享嘅咧，就系试过有一次咧，咁我哋就录音啦。咁啊，录音咧，你知道有很多话剧咧，有时就会有一啲侍应啊，即系譬如你去到个餐厅，你叫嘢，咁啊有一个人就做侍应应你。啊，我叫咩嘢食啊？咁啊，哦，好咁。都有个人答噶嘛，咁啊嗰次我哋咧就喺间餐厅度叫嘢食，但系咧我哋无论点样点嘢都好冇人反应喎，望下原来咧系饰演侍应个演员企喺度瞓着咗，咁啊当时真系笑到有人知啊，我系卢允贤。 除了卢允贤之外，刚才提过的名字就是潘志文。潘志文先生对演艺的兴趣呢很早，1960年的时候开始加入了这个演艺圈。之前呢就亦都曾经任职过在这个印刷厂的。后来有人介绍了他，就是香港电台广播剧组的主管何楚云女士。听开偈知道下原来你招聘播音员，于是之一写信应征。后来1968年就录用了，加入了做香港电台广播剧组。 我是潘志文，我是1968年入香港电台的。虽然入香港电台之前呢，我已经在电影公司那里呢是有一年的电影的训练，但是到我日后的演艺事业到今时今日来讲呢，无可否认香港电台真是我的摇篮来的。我在港台是学了很多东西。1968年的时候呢，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呢，何楚云女士呢就给我入了香港电台。当时的台长呢就是周乃阳先生。 咁當時我哋嘅前輩咧就有鐘偉明啦、鐘大哥啦、張雪麗啦，啊，仲有一個比較多啲人熟悉嘅咧就係夏春秋啦。咁當時我哋成班新人咧就有顏國良啦、郭劍清啦、曾麗珍啦，咁後來咧仲有埋洪德成啊、洪良石啊咁樣嘅。咁當時香港電台嘅廣播劇真係好蓬勃。有民間故事啊、世界勾奇啊、情海波濤啊，仲有龍約翰啊、John Long 啊，咁主角就係鄧光榮先生嘅。咁我一開始喺香港電台擔正做廣播劇嘅男主角咧，就係、是《米高峰的故事》（Microphone 的故事）。咁如果有翻咁上下年紀人嘅咧，都會記得。Michael 今年今月今日又相逢，咁我就係嗰個 Michael 峰啦。佢姓馮，叫做 Michael， 係一個記者嚟嘅。咁佢將佢每日喺香港見到嘅事物，即時就會反映出嚟。咁我哋又做成一個廣播劇，因為當時咧，我哋嘅商業電台咧有一個好受歡迎嘅節目。就叫做十八樓詩座，咁跟住我哋香港電台呢一個米高峰的故事咧，咁就喺呢度誕生，咁我就係呢個故事嘅主人翁 Michael 峰。 時日關係，今日未能夠揾到米高峰的故事嘅全檔啊，未必同大家可以分享到。不過佢都演出過咧呢一個好出名嘅武俠劇，佢演嘅角色就係陳近南啦。我哋不如今日就分享一下潘志文嘅演出啦。 踩，嘿，踩，嘿，踩，走啦。 逐鹿中原，问鼎神州，金融武侠天地，鹿鼎记，有下计，会翻转世代，心气傲，谁及我？张百官也整蛊戏弄，试问谁能敌我？笑笑，往事不再重要，今日我有幸作主角。我略施妙计，就令你出剑喷火。这世界笑我是傻，怎知我心中庆贺？我阿爷未及我清楚，更清楚。跌跌碰碰我犯错，天崩我欢呼唱和。我要换世，但却始终我系我。但却始终我是我， 总舵主小白龙韦小宝韦爷到， 请入嚟。 韦爷，呢位就是闭会的陈总舵主。 啊，哇，这个陈总舵主书生打扮，神色和蔼，但双眼好似一道电咁射过嚟。啊！ 小兄弟，不必多礼，请起。呢位小兄弟擒杀满洲第一勇士鳌拜，为无数死喺鳌拜手中嘅同胞报仇雪恨，数日之间名震天下，咁年轻就成名，真系古今罕见。请坐。听茅爷讲，小兄弟在扬州德胜山下曾经用计杀了一名太子军官黑龙鞭史从，初出茅庐第一功已经不凡，不知小兄弟是怎样擒拿鳌拜的呢？ 哦，原来鳌拜系俾你哋呢班小太监捉住嘅。小兄弟，睇你个武功同茅爷唔系一路，请问尊师系边位？ 嘿，我啲啊边算系咩功夫啊？系老乌龟乱咁教我啫嘛。 边个老乌龟？ 哦，老乌龟咪即系海老公公咯。佢咧就叫做海大虎，就系呢只龟蛋啊，捉咗我同茅大哥入宫噶啦。 乜唔系鳌拜咩？ 系咯。 哦，系啊，系鳌拜派老乌龟嚟捉我哋入宫嘅。咁鳌拜系大官，又点会亲自出手呢？系嘛？ 咁呢个海大富教咗啲咩功夫俾你啊？你耍两招出嚟睇下好嘛？ 吓、啊，老乌龟教我啲咧都系假功夫嚟噶。佢恨我整盲佢对眼，所以咧就想办法害我。嗰啲功夫啊，唔见得人噶。 嗯，好啦，有劳各位兄弟出去一阵先。我有啲问题想单独问下呢个小兄弟。 系，公台主，公台主。 嗱，小兄弟，如今房里边就得翻你同我两个人，你老老实实话俾我知，你系点样夺盲海大富双眼？ 嗯，好，我就话俾你知啦。 原来你呢个太监是假的，咁就好啦。本来我有个难题，一直决定唔到，而家知道小兄弟仲未净身，咁尹兄弟就后继有人，青木堂就有领导啦。 切，咩事令到你咁开心啊？我又冇净身，关你咩事啫？ 小兄弟，如今只得你同埋我，你唔使怕难为情。海大富教你啲咩武功，真又好，假又好。你耍出嚟俾我睇下。 哦，不过讲明先啊，耍得唔似样咧，唔关我事噶。你闹海老乌龟啦吓。 得啦得啦，你放胆耍出嚟啦。 嗯，第一招，大慈大悲千叶手，嘿，托托。 唱和，我要换世，但却始终我系我。 来自呢个剧集嘅主题曲啊，我们的广播剧。今日我哋访问过有卢允贤啦，同埋潘志文。下集再见。 拖拖拖，小滚我 ，I'm on fire。 石榴姑妈，边个搞到你咁火滚啊？ 错，我见到你喺咁容易发生火警嘅干燥天气之下，竟然执到公司咁畅通啊，冇阻塞防火通道，觉得好开心，于是唱两句歌啫。 承蒙错爱，多谢欣赏。想知多啲关于使用呢个易燃物品嘅防火安全，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段落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工作地方有易燃物料，防火应急措施不能少。我系梁乐彤 Stephanie。 Hello， 大家好，我系李克勤啊。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咧，最紧要系有工作，有得玩，有生活，有得食，有得瞓。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咧，咁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晏昼一点，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主持嘅《风骚快活人》啦。 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文大学今早举行毕业礼，校长段崇智未能出席，由处理校长陈金良代表致辞。他话中大创校六十周年纪念，在这个重要年份成为校友，意义非凡。他勉勵畢業生無論在哪個崗位都繼續和中大人攜手，為社會作出更多貢獻和帶來更深遠影響。陳金良強調，香港有背靠祖國面向世界的獨特優勢，肩負聯繫中國和全球的重要使命，期望畢業生好好利用打通內地和世界大門的鎖匙，接通全球，履行社會責任，創造更好的世界。他說期望學生做好準備，尤其是把握國家發展帶來的機遇。中大今年在北京、上海等六個地點建立新基地，為大學成員包括畢業生提供豐富的發展空間。酒店业主联会执行总干事徐英伟表示，床室问题已经蔓延到不同的国家，业界寻日同政府部门及专家会面，研究如何防止床室输入本港。会上向政府提出需要掌握情况较严重的地区，亦要留意交通工具的传播途径。徐英伟在一个电台节目说，行李箱和背包都有机会藏有床室，建议市民从外地回港后避免在床上打开行李箱。他说业界已经有指引，例如使用杜松药和以高温蒸洗床单，并提醒旅客在酒店房间的浴缸或者木架打开行李箱，相信较安全，如果发现床室立即通知职员处理。商务部长王文涛表示，欢迎各国企业共用中国市场的红利，让中国始终成为外商投资兴业的热土。 王文涛接受央视访问时话，今年以来同不少来华访问的跨国公司高管面对面深入交流，他们都说高度重视中国市场，这个市场规模庞大，创新活力强，营商环境都持续改善，他们看好中国发展前景，愿意在华长期发展。他们亦特别盼望中美、中欧等经贸关系稳定。针对外资企业提出的困难和诉求，他指中国陆续出台一系列专项外资政策，他们将继续找好稳外资政策落实，持续优化服务，进一步扩大开放。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多云，周末期间风势颇大，下周初气温逐步下降至20度左右。现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513点，跌54点，成交金额41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54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系报10043点，跌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7.64跌1仙，腾讯控股305.6跌2.8。小米集团是16.46升3.2，中国平安37.9跌6毫，恒生中国企业61.04跌咗1.2，阿里巴巴81.85跌6.5，友邦保险69.95升5毫，南方恒生科技3.94.6升0.2仙。美团114.8跌咗2毫，理想汽车153.3升4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1，日元150.92，瑞士法郎0.899，加元1.379，人民币7.284，英镑对美元1.229，欧元对美元1.071，欧元对美元0.64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日经平均指数报32494点，升328点。港金报18160元，跌1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8.53美元，卖出1949.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830， 中国首部女公诉人题材电视剧 《公诉》， 迪丽热巴、佟大为领衔主演。 佟大为饰演的何陆源是外表冷漠毒舌、内心善良的警官，他学习能力超强，对于案件的线索有个人精准的判断能力，多年经验所练到的直觉和案件走向判断往往都极之准确，有江城神探之称。 国剧830公诉，逢星期一至晚8:35，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开卷啦！ 今集我冯杰同周子欣请嚟吕家俊介绍新书《好好吃饭》。 我哋可能咧谂起咧咕噜肉咧个来源就系好似咧糖醋里脊，但去到我哋香港有好多嘢转化嘅，加好多菠萝，即系 菠萝啊， 北方唔会有菠萝噶嘛，系啦。咁我成日都好想咧将呢啲做嘅过程啦、菜式嘅历史背景啦展现出嚟，等大家知道多啲我哋究竟食紧啲乜嘢。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晚8:30开卷啦！ 完善地区治理体系，重塑区议会，关系到市民的福祉，是特区良政善治、市民安居乐业的关键所在。 各位爱国爱港爱社区的候选人，请努力争取选民对你投下神圣的一票。 选民请在12月10日投票日踊跃投票，选出你的理想人选，同为建设美好社区努力。 1210区选世投票，共建美好社区。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閒。咁如果喺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周十点到亚洲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做隻喵，做隻狗，呼呼，不做坏主人。 Dr. Eric， 喂， 你好啊。I love you, Eric. I love you too. Oh my god. 做乜嘢啫？ 系啦 ，I love you all. Oh, that's good. That's good. I love you three. 好，有冇阻你吓？同啲狗仔猫仔啊，医疗啊，冇就继续倾偈。 今朝早咩嘢？我永远都有噶啦。其实星期四好忙嘅，不过就不过你哋值得嘅。 系， 有冇边一日系特别忙噶 ？Doctor， 我冇嘅，我基本上越即系越老越忙。年啲白头发真系有原因嘅啫。 哦，越老越忙，唔系咁你而家有一个好有经验嘅老兽医啊。 应 该 咁讲嗰啲说话系正常嘅， 唔俾你咁样话你 好笑嚟 啦。 系啊，因为经验够啊嘛。 系啊， 系啊。 OK， 喂，好啦，今日讲 咩 题？ 我哋今日讲下嗱，屋企即系我就中意讲咧啲你哋一般人喺即系听到节目嗰啲人可以做嘅嘢 ，rather than 啲好好古怪嘅嘢，咁有時係純粹娛樂嘅啫。不過咧，就今日我哋就講啲有用嘅嘢啦， 實用啲嘅。 可以話一個聽眾嘅要求啦，就係講下皮膚病喺屋企可以點樣整理狗皮膚好啲，即係皮膚護理咯。可以話。 Darryl， 你呢個話題非常切合最近我哋嗰個話題，就係講個床室嗰樣嘢。其實狗仔咧，因為我頭先我咪後都分享過咧，咪前分享過咧，即係我以前養大狼狗，可能因為我哋冇咩嗰啲叫做常識啦，以前令到佢咧有狗虱啊，於是咧佢經常都要拗痕，同埋嗰啲虱咧真係會跳落嚟咬埋人嘅。其實你今日講到皮膚呢一樣嘢咧，狗仔患上呢啲咁樣有虱啊、牛痹啊等等等等，其實係咪都普遍噶？ 第一样嘢咧，床虱咧呢啲英文我哋叫 mites 啦吓，咁就其实狗都有 mites 嘅，不过嗰啲 mites 咧就叫即系我哋常见嗰啲啦，就系叫毛囊虫啊，一个叫大蚬虫啦。咁你 mites 好得意嘅呢个品种嘅虫咧，大唔系一定啦，不过大致上大部分咧都几品种嘅，即系会拣唔同种类嘅动物去感染嘅啫。所以咧就猫。譬如狗嗰啲毛囊蟲就唔會過去人嘅，所以咧好在啲床嗰啲蟲咧就唔會影響你隻小動物啦。咁你頭先講得啱，第一樣嘢皮膚護理咧，我記得我舊時有一個教授咧係皮膚專科嚟嘅，咁係呢個女人咧係即美國人嚟嘅，即係點講咧？佢自己寫咗本字典嘅， 寫咗本咩話？ 字典啊， 寫咗本字典嘅。即係成本字典，即係直情係獸醫語言嘅字典咁樣啦。咁、 okay, 就呢個女人好叻嘅，啲人咧就好明顯佢獸醫，佢係個皮膚專科啦。咁啊唔懶啲嘢都唔會去佢個房啦。咁咧就睇佢啦。咁佢第一個問題問人咧，就有冇導虱。OK， 如果佢都串串地㗎，如果你冇咧，基本上佢就話得㗎啦。你而家我要依下喺合濕藥，四個月後再講。 哦，即系你搞掂呢样嘢先，系咪？即系呢个入门要搞掂就系导虱。如果连虱都冇导，咁你攞啲药翻去导咗先，而家唔睇住，系咪咁意思啊？ 系啦，个睇个专科话嚟，即系基本上嘥时间嘥钱嘅啫。所以咧就基本上即系最紧要咧就我讲基本皮肤护理嘅意义咧，就唔系一定因为你只狗有病要睇专科啦。我只狗冇事冇干都做嘅，做紧嗰啲皮肤护理就叫基本皮肤护理啦。所以咧就第一样嘢系导虱嘅。第二样嘢咧就之前都有讲过啦，就唔好冲太多凉。 太多嘅定义系点？ 咩为之太多？ 系咯， 太多我感觉就你忍得就忍啦，最密最密都两个礼拜一次啦。 两个礼拜叫 两 个礼拜一次好密啦， 一个月两次啫嘛。 系啊， 唔系最密最密啊。 即係最好咧，係啦，最好咧，我就平時客講話，咁一個月一次咯，係啦，一個月一次咯。如果你只狗你忍得嘅，就兩個月一次咯，三個月一次咯。好明顯佢開始有臭味啊，或者有即係啱啱 有味啦，總之 有係啦，或者玩完啱啱買喺泥玩完啦，咁梗係要即刻沖涼啦，同埋去完海水啊，應該用清水朗走啦。 哦，原來沖得多反而唔好啊。 係啊，佢身體有陣油脂分泌嘅，你摸完只狗咧。你應該咧有個 油噶嗰手 嘅感覺嘅， 係啊， 係啦。中國人咧就叫立次次好難聽，鬼佬咧就叫 shiny coat， 所以你想要好聽好多。咁你想要個 shiny coat 嘅，所以咧就呢個帶入另外嗰樣嘢，我基本皮膚護理咧，嗱我就 supplement 我啲狗咧就會飛魚油嘅。 哦，会俾佢食鱼油， 系啦，鱼油，有植物油，有鱼油嘅。不过我翻动物嗰啲油系接近动物需要多啲，所以我都用鱼油啦，系啦， 同意。 鱼油系啦，鱼油食紧咧，其实真系会立啲嘅，你会见佢拧啲嘅。 人都会噶，你知唔知 ？Doctor Eric 系咩？ 系啊，食鱼油嘅话咧，你个面会拧啲嘅，同埋嗰啲头发嗰啲会拧啲噶。我最近就 系 做紧呢一样嘢啊。 但系呢种拧系好嘅拧 啊，梗系好嘅拧啦。 好多嘢都好好嘅，其实会减低轻微嘅敏感啦，对你嘅肾又好啊，系啊，所以鱼油系即系唔止系嗰啲广告嘅，其实真系有啲用嘅。咁其实我好多 supplement 我都唔系好 buy 嘅，譬如人都好兴噶啦，譬如即系女人护肤品咧，就系嗰啲抗氧化咁样咧。其实咧，你如果你睇嗰啲科学咧，其实抗氧化有好有唔好嘅，基本上就好难讲话。不过依人就即系依 market 就揸住嗰样嘢去卖俾你咯，所以唔系样样嘢你听到都真嘅。其实好多时系啲好初步研究，人哋就揸住话系得咁样嘅。不过嗱，头先我讲过个咁啲鱼油咧，一样嘢我谂冇依人你食紧你唔知啦。鱼油好多时系买翻嚟喺药丸入边嘅，系嘛？咁而个原因咧系因为鱼油咧好容易氧化嘅。 你讲紧嘅系咪佢系要呢个 AHA 定系嗰啲什么即系需要睇呢一啲 DHA 啊 AHA 啊呢啲系咪呢啲嘢 Omega 3 啊呢啲深海鱼油嘅嘢啊嘛？ 系啦，不过咧 就应得 嗰啲药系啦，因为动物嗰啲咧好多时咧就唔系因为鱼油人想食噶嘛，腥腥地噶嘛，咁啊不过嘅，所以人食系一个药一个胶药丸咁样，咁啊胶药丸就系啦，咁啊就变咗唔会接触空气啦。不过原来鱼油咧如果接触空气咧就会变嘅，佢会变一个会头先话抗氧化，佢就会氧化嘅，所以咧就变咗你食咗对你身体唔好嘅，所以咧就。買貓狗嗰啲咧 ，make sure 你買咧就 either 食藥丸啦，或者咧如果係要樽裝 BB 嗰啲咧，就要真係一個真空嘅 BB 嗰啲咯，就唔 好難 喎。 你個真空 BB 有嘅， 即係你要撬開個口接落去嘅咯喎。哦，咁你 係啊， 因為你一接觸空氣就唔得啦嘛。咁如果係嘅話，咁你唔可以接落去佢啲涼度俾佢食咯，係咪啊？唔得啊！ 系啦，有啲樽咧系用一个盖嗰啲就唔得啦。 系咯， 即系系啦，倒出嚟嗰啲咩，不如用好似洗手液嗰啲好好多。 接出嚟啊！ 唔 系 嗰啲， 知道 系啦， 知道 系啦， 系啦。啊，呢个真 系 几好。 系啦，我就中意，我中意，因为唔使喂粒药噶嘛，又 冇错， 唔使咁我就必入俾粮，咁就搞掂件事啦。所以呢个又多样嘢啦，就嗱咁啊多样嘢啦，疏毛。 系呢、个真嘅， 每日梳下毛 系好紧要嘅。 培养感情之外咧，就其实你打正手啲 kick 啦，同埋会帮佢血液循环嘅。因为你放松咗佢啲皮肤上边，就会接触多 呢啲要由细到大噶啦。 真系， 如果唔系嘅话，好多都唔中意嘅。 同埋会刺激佢个油脂分泌添嘅。系啦，你同佢梳毛，佢会油啲嘅。不过油系in a good way啦，唔系好即系油咁好明显。食嘢啦，或者食嘢好緊要啦。我平時會建議客人咧，如果你想嘅皮膚好啲咧，簡化嘅食物， 簡化啲食物， 係啦，簡化啲食物，即係你越多嘢越大機會撞板嘅啫。其實所以咧就簡化少少食物，即係嘔涼水或者你揀啲嘢一樣嘢同埋另外一樣嘢。咁好明顯嗰樣嘢一定要齊全啦，同埋唔好忘記水。因為好似人咁咧，飲水咁你皮膚先至會健康嘅。所以咧就即係唔好俾佢脱水啦，特別如果你有嘢做運動啦，同埋好明顯你觀察佢同埋擦太陽油啦，要出街 擦 太陽油。 你講緊人定講緊狗啊？你講啲嘢全部都係同人一樣 喎。係咪狗嘅太陽？有狗嘅太陽油 邊度咧？ 擦落啲毛度啊？ 過，好多時避過，避過。 哦， 係啦， 係啦，我諗下， 係會曬甩㗎，係啊。 可能耳仔啊，耳仔同埋鼻哥，佢都可以擦嘅。同埋咧，我有個 trick 咧，就我有時咧，我會即係唔好用多，不過咧，我有時用少少椰子油咧，就即係同佢沖完涼之後咧，就我會擦少少椰子油嘅。 嗯，即係當好似我哋啲髮尾油咁樣，係咪？ 係啦，咁佢就香啲，不過就加埋有少少即係嗰個油脂分泌嘅作用嘅。 嗯， 所以咧有一大堆嘢係可以幫佢。避免佢啲皮膚差啦，係咯，同埋皮膚病永遠都做少咗醫生，有少少都你擔心就去睇，發小事化無就，因為有時皮膚病咧係一隻病，我差唔多我日常生活用抗生素用最耐個病嘅，有時要食幾個月， 即係比較麻煩啲嘅，難醫啲嘅。係 啦， 係啦。我想問咧，皮膚病咧人就會傳染啦好多嚇，狗仔嘅皮膚病會唔會狗傳狗㗎？即係譬如街佢同其他狗玩，即係會唔會咁樣因為傳染到呢個皮膚病？ 因為大部分啲傳染嗱咁啊，哪怕咁跳蚤之外啦嚇。就其實大部分啲皮膚病都係來自一個免疫系統破壞嘅，即係好個別嘅，所以你敏感，我敏感牛唔會傳染到俾你嘅，所以好在一般都唔會嘅。不過有嘅，譬如我頭先講啲蟲咯，頭先講毛囊蟲啊、介線蟲，不過好多呢啲病咧就跳蚤就無處不有啦嚇。不過咧就毛囊蟲咧呢啲咁嘅寄好似嗰啲咧就一定係。抵抗力差嘅狗先會瀨嘢嘅，所以咧就你接觸都可能冇事嘅。好多時咧係 B B 狗病，因此如果你只成年狗帶嚟睇醫生咧，係話我發現咗係毛囊蟲咧，我唔係擔心個毛囊，我擔心你只狗點解抵抗力咁差。 哦，因為抵抗力差先會有，係咪啊？ 係啦，係啦，一個人都係，所以你話。依皮膚病有冇影響人呢？我係諗到 ，apart from 生金錢錢，即係一個真菌感染啦，都係 BB 狗病嘅，成年狗又唔會有嘅。有其同埋加埋你做嘅人咧，都有抵抗力問題啦。所以唯一嘅情況，我做醫生要特別小心咧，就係、是、如果個人係一個艾滋病患者，或者有啲免疫系統問題嘅人咯，因為嗰啲人咧就會容易啲感染啲非典型嘅發炎。 知道， 明白。好，最緊要注意平時嘅安全啊、健康等等嚇。好多謝曬 Doctor Eric 今日，唔該曬，多謝 Eric 啊， 唔該曬。 好啦，要送上即安劇，我哋聽日星期五再見大家， 拜拜 拜拜。Bye bye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秋高气爽，最适宜嘅就系郊游啦，比较我哋 BBQ。 去 BBQ 会唔会好危险啊？ 有几危险啊？ 呢、这个季节，我谂起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仲有风高物燥咁嘅环境 ，BBQ 好野火、啊。 你又啱，因为踏入咗干燥嘅季节咧，大家真系要小心火种嘅。 除咗小心火种，工作地方嘅易燃物品都要特别小心啊！ 两位，我哋一阵系咪去火锅啊？ 吓， 哇，咩事啊？两位， 你着得好靓。好野火啊！ 系啦，我同肥强啱啱倾开啊，呢一排咧天气开始干燥，大家就要小心风高物燥啊！哇，点知你着到鬼火咁靓，仲叫我哋食火锅、啊，火辣辣咧！ 哦，原来你哋讲紧工作场所嘅防火安全。讲开又讲，当中有一样唔可以忽视嘅重点，就系、是、工作地方使用嘅物料，包括化学品，好多都系属于易燃物品，而工作地方储存同埋使用呢啲物料系具有一定程度风险嘅，所以必须要采取适当同埋足够安全嘅措施。 咁我哋应该点做啊？ 嗱，好简单，先认识易燃物料嘅种类同埋危险，跟住系定制防火嘅基本安全措施同埋紧急应变措施。 系啊系啊，我都记得读书嘅时候咧，老师有教过易燃物料咧有好多种唔同嘅种类嘅，佢哋嘅性质用途亦都各有不同。不过咧，大致上可以按易燃物料处于室温时嘅物理状态嚟到分类。室温嘅时候，喺固体状态嘅易燃物料包括有棉屑、 面粉、木糠同埋金属微粒等等，呢啲通常系一啲工序上面产生嘅碎屑，同埋喺空气漂浮嘅粉状固体系好容易着火嘅。另外喺干燥嘅环境之下，由摩擦产生嘅静电，足以令到漂浮喺空气中嘅粉尘燃烧，甚至爆炸，造成严重破坏同埋人命伤亡，后果可以好严重噶。 哇！你咁讲，我都记得老师讲过啊，液体状态嘅易燃物料咧有汽油。油漆、稀释剂，例如天拿水同埋发热或者明火工序所使用嘅燃料啊，易燃液体可以用室温下蒸发。哇，当接触到热源咧，就可能被点燃，甚至发生砰爆炸。 系啊，如果倒洗易燃液体，仲有机会向四周围流动，接触到热源，着火之后，火势会迅速回燃至液体嘅源头。另外，由于易燃液体有机会向外展开，将火场面积扩大，造成更大嘅灾害。至于气体状态嘅易燃物料，例如石油气，仲有烧烤或者金属切割用嘅风煤，一般在高压嘅情况下储存在金属气樽内，少量嘅气体泄漏就可以冲击好大嘅范围，形成爆炸性嘅混合物啊！ 正正因为喺工作地方储存同埋使用易燃物料有一定程度嘅危险，雇主需要为处理及使用易燃物料进行风险评估，并且要采取适当足够嘅安全措施，防止处理及使用易燃物料时发生意外或者灾害，例如尽量减少或避免在工序中使用的易燃物料，又或者是用易燃性低的物料去代替。另外，在储存和处理易燃物料的地点亦都要消除热源，例如禁止吸烟、禁止明火、禁止使用会发热的装置，又或者会产生火花的器械，防止静电。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在储存以及使用上面分隔易燃物料，将易燃物料存放在用防火物料建成的房间或者是储存柜内。还有，要将会使用易燃物料的工序同埋其他会产生或者系需要热力的工序，保持一个安全距离，或者系用防火物料建成的房间，将呢一啲嘅工序隔离。 工作地方咧，仲要有良好嘅通风设备，将易燃气体或微粒迅速抽走，避免积聚到呢个危险嘅浓度。另外，为咗防止易燃物料渗漏同扩散到工作地方嘅其他部分，应使用有盖金属容器同埋漏油性接盘。此外啊，保持工作地方整齐清洁，经常清理工作地方同埋机械设备，就可以避免工序产生嘅碎屑同尘粉积聚，防止火警发生啊！ 头先所讲嘅只不过系一啲基本安全措施咋。使用易燃物料嘅时候，如果发生突发事故，就要立即处理，唔好俾危险扩大。雇主应该制定紧急应变措施，确保雇员在紧急情况执行正确的处理步骤，并且应该指导雇员有关的紧急程序和定期进行演习。 哇，不如我们都试下进行演习咯。 咁去边度演习好啊？ 我梗系去火锅店啦。 吓，咁都得？ 讲笑咋，食饱之后我哋再制定安全措施同埋紧急应变措施，好唔好啊？ 我食饱有其他嘢做喎、 啊。我都系、啊。 喂，工作地点嘅防火安全性命攸关，唔可以拖啊！ 易燃物料处理好，意外伤亡避免到。我是梁乐彤 Stephanie。 另外，如果有任何有关不安全的工序和工作环境的投诉，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电脑填写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的电子表格，或者是致电劳工处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作出举报，所有举报都会绝对保密的。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快乐蓝调，大地若深海。 像毫无格调，终于一起信仰，长情令我未忘掉，就我一个没顾忌，非爱不可，不管岁月难过，重重难关，无人能协助，其实我不必深究，为了什么，如何问对错，一生爱着你，情愿接受全部。